谢谢你给了我年少时纯真的记忆， 胆小地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夜里的太阳，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。你是我小心微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。我是我，一碰就碎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笑得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眼里的太阳，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。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的苦啊。我是我，疲倦流浪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靠近的孤啊。我是我，疲倦流浪的太阳，无法为自己，无法为谁静止下来。

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。 做好事就有决心。 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。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，而在于付出。 北京时间14点整。 FM 986